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确实到了冬天以后啊，有高血压的朋友呢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自己的血压呢控制不是那么容易了哈，就是波动非常大。实际上血压波动大呢是有一些危险的哈。 赵老师，我问您一个问题哈，您量血压的时候量几次？ 我一般的就是说有时候不太舒服啦，或感觉到好像血压上去，这个时候呢我会去量血压。其实有时候在平时啊很难形成一种量血压的习惯，可能由于工作的关系吧。 就是您量血压的时候您只量一次吗？还是连着量几次？ 那我一般量3次左右。 那您量这3次左右，它这个中间的变化大吗？ 大。 有多大？ 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有5到10这样汞目的汞柱的区别。 哎，您看您只是有5到10毫米汞柱的区别哈。 对。 但是如果我们是给一位70岁的老人来量，它中间就不是5到10毫米汞柱的区别。它可能是10毫米汞柱、20毫米汞柱这样的区别。 哦，有这么大的这个不一样吗？ 对，不一样。所以就是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血压波动的值也是很大的。其实就是说年龄比较轻的啊，或者是比如说30岁、40岁、50岁，甚至是到60岁左右的时候，他的那个血压呢，他就是量的时候他基本上是一个波动不太大的。比如说周老师，就像您量血压的时候，我量3次，可能它中间这个波动就是5毫米汞柱、10毫米汞柱。但是年龄大的老年人就不一样了，他可能量一下160，再量一下140，然后再量一下是150。所以这个时候呢，老年人可能是比较困惑。您比如说他量一下160，他觉得哎挺高，对吧？觉得应该吃降压药。紧接着又量了一次，哗下来了140，他就想这个时候又正常了，吃不吃降压药？所以他的那个血压波动是比较大的。 哦，那您说是这种波动哈，我理解就是说在不同的时期，比如一天当中不同的时间段啊，他这个血压的值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波动特别大。您说的是在一次量血压的过程当中哈，比如您量了2次3次，实际上它的波动也非常大，每次的数值呢都相差挺多的。 对， 这意思哈。 是这意思。但是我要表达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同一个时间段连着量3次都有这么大的波动，那么在不同的时间段量的时候血压波动会更大。 哦， 就是说年龄越大的人可能在不同的时间段他的这个血压波动值就会更大了。 那像这种血压波动特别大与什么有关呢？ 其实这个血压波动大啊，它与几方面的因素有关。首先一点讲呢，就是老年人他的耐受性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遇到一个同等的刺激啊，那么可能就是说年龄轻的人他这个血压波动就不大。那么年龄越大的老年人，他的这个就是自身的身体的这个稳压功能会越来越弱，所以他的这个血压波动呢是越来越大的。那么可能老年朋友就想了，这个血压波动大有什么样的危险哈？ 赵老师，我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啊，比如说，一艘船吧，一艘大船啊，一艘游轮，它在一个大海上在行驶啊，这个时候呢，刮台风了，海上有这个波浪了。听众朋友想象一下啊，赵老师我们也想象一下，是不是这个波浪越大，这个船翻的可能性越大？ 对，它不仅有起伏，同时还有翻的危险。 对， 嗯， 所以这个血压波动大呢，就跟我们海浪一样，就是您的这个血压波动越大，我们人翻船的可能性就越大。 嗯， 所以这个血压波动一定不能大。那么赵老师您刚才提出来了，就是血压波动大跟什么有关系哈？我刚才说了，跟我们人自身的稳压功能耐受性有关，这是属于精神方面的。还有一个方面呢，属于生理方面的，跟动脉硬化有关啊。我们先说心理方面的哈。您看为什么说得者寿，就是我们修身养性的时候，我们德的这个方面，道德的这个德啊，从德行的这个方面养得越好，我们越能长寿啊。我们举一个这样很简单的例子啊，赵老师，就是在那个西方国家啊，欧洲一些国家的时候，中国的留学生去留学啊，然后留学的时候他的那个就是高校吧，那个他留学的那个院校跟那个超市之间啊距离就特别远。他那个西方国家吧，不像我们国家，就是说他很多地方都有很多小的这种便利店呀或者小摊啊什么的啊。当然我们北京也是随着这种拆迁，很多这种临时建筑拆掉以后，您看很多这种小摊小贩是越来越少了。所以他那个西方国家，他那个高校和那个他一般都是大一点的超市，他那种小的那种店儿不是很多。所以这个周末的时候，这些留学生要从这个高校到那个超市之间有很远的一段距离，而且他那些西方国家他那个公共交通那些啊不是说特别方便，但是很多留学生他又没有自驾的这种车啊，就去那超市非常不方便。然后当地就有很多志愿者啊，去一到周末的时候，他就把这些留学生免费的把你接到超市让你购物，然后购物完了以后呢，他又把留学生给送回去。我当时赵老师我就很纳闷哈，我说这些人周末是不是吃饱了撑的哈？我觉得您在这过程当中您自己能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呢？是不是很免费的？我觉得他是不是没事干就很无聊，我就会刚开始我会这样想，后来我逐渐想通这个问题了啊。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叫什么呢？叫施比受有福。这个施呢是布施的施，施舍的施啊，给予的意思。比受，比我得到有福。为什么呢？赵老师您看啊，就是小小的这个公益活动它会怎么样呢？它就会让自己心身愉悦。因为您在给予别人的过程当中，别人会发自内心的很真诚的感激您，那么在感激您的同时，我自己就会得到身心的愉悦， 有一种安慰和满足感。 对， 而 且这种愉悦的话是我们精神领域里面很高的一个愉悦啊。它不仅仅是来自我们身体方面的，它是来自我们精神层面的这种愉悦。所以这个施比受有福不是说轻易能得到的。所以说现在你看我们国家也有很多人去做这个志愿者哈， 一些公益活动、 公益活动 等等的， 他是不求回报的，但是在不求回报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在给予别人的过程当中，他会得到很高度的认可。那么自己在得到高度认可的过程当中，他的这种精神愉悦不是说一般的什么的这种能替代的。那么这个就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有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好处。 所以说现在我们要提倡的就是多为别人着想啊，多为大家办事啊，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对， 这么一个概念。 对，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精神层面的一个修养啊，施比受有福。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就说了，说那么 我自己没有什么可以给予别人的，对吧？比如说我也没有车，我也不能开车去免费的接送别人啊，或者说我也没有过多的这种物质上的东西去给予别人。那么其实这个时候，赵老师，我们说可不可以给予别人一份笑脸，对吧？给予别人一份温暖的语言，其实这种给予也是给予。那么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家庭关系的这种不和睦紧张都是会想吧，赵老师，您我们想象一下是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俩关系的不和睦，我就会说我都怎么怎么样了，您怎么还没有怎么怎么样，对吧？家庭关系过程当中说我都付出了这么多这么多了，他还不怎么怎么样，所以就是会计较我得到了多少。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您主动的给予别人，对吧？不是去指责别人，对吧？您主动的给予别人一些安慰，给予别人一个笑脸，给予别人一些关怀，对吧？您多付出一些，这个时候其实就会换回来我们夫妻之间，我们这个亲戚邻里之间的一种和睦。这个和睦看起来好像跟我们生活没有关系，实际不仅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还跟我们人的健康有关。 对，就是说人呢，不要过分的计较得失哈。实际上在你付出的时候，在你给别人一张笑脸，一句温暖话的时候，其实你内心也得到了一种安慰。 对， 实际上对方也会给你一个非常温暖的一种回馈的。所以呢，整个的这种环境也好哈，这种氛围也好，真的就让我们非常舒服。 对、 啊、哎， 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修德，就是以德养生的这么一个范畴。那么中医就讲了啊，常怀仁爱之心，常怀坦荡之胸，常做乐善之事，常省修德之身，常以恬淡为物。就是说我们呢要恬淡，要虚无。那么自己受伤了，小动物自己受伤的时候，它会用舌头来舔这个伤口哈。那么我们自己受伤的时候，我们不是去发泄，不是去伤害别人，我们是自己呢来自我安慰，然后呢自己以一种坦荡的胸怀，对吧？哎，以这种恬淡的这种心情来应对人生的情况下，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不仅仅是高血压的问题，可能很多我们心理上的疾病，身体上的疾病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康复的帮助。 其实今天的您这段话哈，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作为高血压来讲呢，它是分精神层面的和心理层面的哈，还有这个生理层面的啊，这个很多方面的都会集中体现在你的血压呢这个高低的表现上、 高低波动大。 所以呢，今天您从精神心理方面的给我们做了一些这个建议哈， 宣导吧， 对，一些教导。我觉得作为一个高血压的一些病人呢，要从这些方面呢多多的去考虑一下，看看能不能改变自己的心态哈，改变自己的行为。实际上呢，当你真的变得能够接受一切了哈，能够不计较得失了，能够把一切温暖啊都送给别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自己可能反而觉得快乐了， 对， 你心里觉得平安了，但可能你的血压在某些程度上呢，可能就要平稳一些，也有这种可能的、 绝对有可能。而且我们高血压这种疾病啊，跟我们的心理精神层面关系非常密切。 是的， 人在激动的时候，人在心理内心冲突很大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分泌出让我们血压升高的这种激素来。所以血压 不随我们大脑的控制，它就会升高，血压就会波动大。 对，因为我也知道呢，这个何老师呢，也曾经的这个研究过心理啊，在这方面也是非常有一些自己的见地。当然了，如果大家呢是早晨8:30之后打电话是前20名的话呢，你还可以领到呢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治疗音乐。或者说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您还可以跟呢何主任呢来单独交流都没问题的啊，所以呢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如果啊您幸运的话还能得到治疗音乐啊，这点真的是非常好。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茶色素是从茶叶中提取的茶多酚，经过氧化聚合反应生成的一种水溶性小分子酚性氧化聚合物，是一种具有极高生物活性的物质。其主要成分是茶黄素、茶红素、茶褐素。茶黄素具有抗血凝、促纤溶、降血粘、防止血小板粘附和聚集、加快血液代谢、提高血液细胞携氧能力的作用。茶红素可升高血清中高密度脂蛋白，降低血脂和血清中低密度脂蛋白，并具有对逆转录病毒的逆转录酶、各种细胞 DNA 和 RNA 聚合酶活性的抑制作用，还具有溶解血管沉积物的作用。茶褐素具有增加血管韧性的弹性，修复血管内膜，防止高血压、糖尿病的作用。1997年9月，茶色素临床大协作正式开展，将近3000家医院、50000名临床工作者通力合作，120万名心脑血管及其他相关病例开展茶色素临床验证，最终得出结论：茶色素对调节血脂、血糖、逆转动脉粥样硬化、抗脂质过氧化、抗凝促纤溶、增强免疫等作用明显，具有十分广阔的药用开发和保健应用前景。根据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发行的《中国茶色素临床科研论文专辑》，大量详实的数据统计，茶色素的保健作用明确，对心脑血管及三高人群、功能性消化不良、慢性萎缩性胃炎、十二指肠溃疡等均具有良好的保健康复作用。想进一步了解茶色素的保健作用，可索取揭秘茶色素的保健手册。 那刚才您提到啊，这个血压波动大的确实危险非常大，比如就像航海当中这个浪花非常大，有可能就把你行驶的船一下弄翻了。因为它这个浪花就是起起伏伏的嘛，所以呢这个不要小看血压波动大这个事儿啊。另外呢，血压波动大呢，你也提到了它跟精神心理以及生理啊都是有一定关联的。 对， 那刚才您从这个精神呀心理层面的给大家啊做了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这个辅导哈，一定要大家心里要平和，要多多为别人着想哈，要不计得失。那么你心里平衡了，淡然了，那自然你的精神这种波动就会小哈，你可能呢在某些程度上也会影响你的血压就会平稳。 哎 啊，这是精神层面的。 对，那么从生理角度来讲啊，这个血压波动大，为什么年龄越大血压波动越大，就证明年龄越大动脉硬化的程度越大。所以我们谈到老年人为什么要抗纤维化呢，抗纤维化的过程就是一个抗动脉硬化的过程。因为抗纤维化啊，我们通过口服了以后呢，这个时候 我们身体内部的抗纤维化的因子就会增多。哎，那么在血液里面抗纤维化的因子增多了以后呢，血管壁中间这一层沉积的纤维组织就会减少，所以这个时候呢，血管壁变硬的程度就会减轻。所以老年人的抗纤维化是我们养生保健的一个基础的手段。那么到了冬季，抗纤维化第一是要用，第二是量要逐步逐步的加大起来啊。那么到来年的春天的时候，哎，来年的夏天的时候，我们再慢慢的把这个量呢再减下来。那么再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加上去啊。有很多老年朋友呢，他在这个养生保健的过程当中，在促进疾病的康复的过程当中，他体会到了抗纤维化的这种作用和好处，所以好多老年人呢是十来年的时间啊，一直是坚持在应用。那么在抗纤维化的同时呢，哎，我们呢要很好的改善我们血管壁的这种弹性，尤其是不让血管里面堵得更严重，这个时候脂代谢的平衡和这种糖代谢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脂代谢平衡了，糖代谢平衡了，这个时候血压也会更加的稳定。哎，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在用茶色素啊，那么没有用的听众朋友呢可以体验一下啊。那么这个茶色素呢，很多人在用了时间不长的情况下，无论是脂代谢还是糖代谢，还有这个压差大的问题，血压波动大的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其实呢，您今天给我们上了特别生动的一课哈，因为大家也知道，比如说作为一个高血压的人，如果要是愤怒了，如果生气的话，你这时候量血压肯定是奇高的哈，肯定是爆表的。所以呢，作为高血压的人呢，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平和的心态哈，能够做到宠辱不惊，当然是最好了哈。咱们不要计较得失，要心态平和，你自然血压呢也能够平和下来。当然了，咱也不能片面的扩大这个精神和心理层面的事儿。从生理上来讲，也确实它有些器质性的疾病，比如说动脉硬化哈。刚才您提到了抗纤维化和用这个茶色素来改变它血管的症状啊。正好我们目前呢正在举行这样的体验活动，凡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来体验抗纤维化也好，用茶色素来改变你的血管的状况也好哈，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呢，如果您8点半之后打进电话是前20名，您就可以来体验。那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和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抗组织纤维化，一个我们讲了十多年的概念，您弄明白了吗？有人在问，养生之道一直在讲，养生也罢，慢性病康复也罢，让我们衰老的慢一些也罢，都应该抗纤维化。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呢？要说明白这个问题，先说说我们人体是怎么得病的吧。当各种内外致病因作用于人体后，可能会伤到我们的大脑、耳鼻喉五官，伤及到肺、心脏、肝脏、肾脏、胃、肠道、支气管等组织器官，还会伤及到我们的四肢骨关节等等。这些致病原因在我们的身体局部造成损伤，进而引发人体发生炎症反应。炎症反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损伤、抗损伤、再修复的免疫反应。通过炎症反应，通过我们临床医学用药治疗，我们的身体局部器官可能会产生4种结果。第一种结果是，我们通过用药抗炎，修复损伤部位，身体走向康复。第二种结果，我们的损伤部位迁延不愈，转化为慢性炎症，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肝炎、慢性关节炎、慢性胃炎。一个慢性炎症几十年也无法消除康复，进而导致我们身体出现各种症状和功能异常。炎症的第三种结果是，